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的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啊，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么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收听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已故歌手高峰的一首《大中国》。虽然斯人已去啊，但是这首歌依然在向我们传递着一种力量。在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会一起来分享一些有着爱国情怀的一些歌曲。第一首呢，我们听到的是高峰演唱的《大中国》，而接下来呢，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时间稍微久一点，它是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首代表作《我的中国心》。 山只在我名，祖国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 情，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表达爱国这个主题，但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一首《大中国》，一首《我的中国心》呢，都非常振奋人心的前提下，高峰的那首歌呢要更加豪放一些，而歌手张明敏给我们的感觉呢要斯文儒雅一些。所以呢，其实不同的歌曲由不同的歌手来演唱，也会唱出不同的风格。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屠洪刚的两首歌。屠洪刚这位歌手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身着着中山装，歌唱风格呢也和中国风有关，表现的呢也是中华男儿的那种铁骨铮铮的一种形象和气势。首先呢，我们会听到他带来的一首《精忠报国》。 山北望，东起卷马，长嘶剑气如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恨与狂传道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单去镇北望，镇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当四霜，心似黄河水茫茫，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白死保家国，人叹息更无语，血泪满眶，马蹄难去镇北望，镇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当四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屠洪刚带来的一首《精忠报国》。 屠洪刚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一位歌手了，他的声音也很独特，而且在演绎起这些中国风作品来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气势、有底气的，享有歌坛霸王这样的一种美誉。而我们接下来还会听到他演唱的一首《中国功夫》，这首歌呢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啊也能听出来一些戏曲的感觉，这和屠洪刚本身这位歌手的经历有关。他1978年呢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主攻铜锤花脸7年，而他毕业之后呢却成为了一位歌手，歌曲风格是刚柔并济，透露着一种侠骨柔情。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他演唱的这首《中国功夫》，的确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出中国功夫的那种精气神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FM 986北京阳光调频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在上半时段准备的这些歌曲都是有着爱国情怀的一些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两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呢，它是1983版香港著名演员梁小龙主演的武打剧《陈真》的主题曲，同时呢，也是2008版的陈小春主演的《精武陈真》当中的主题曲。这两部电视剧啊，都是在赞颂这位英雄陈真。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大号是中华》。 孩子，这是你的家，平原高雅。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世代留下。谁敢进住你的家？孩子，赶走他，不计他说魔狗道，要知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粤语歌曲叫做《大号是中华》，它是两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创作于1983年，原唱是徐小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歌手谢晓东，是他在春晚上唱红的一首歌，叫做《中国娃》，唱出了中国娃的那种朴实和进取，一起来听。 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唱的谢是妈妈那的咸菜鱼，站的稳那走的正，他的事事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啊，站的稳那走的正，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站的稳那走的正，踏踏实实闯天下。 最爱穿皮鞋是妈妈那的千层人啊，站的稳啊，走的正，踏踏实实闯天下。是中国话，字正腔圆，落地有声，说话最松话。最爱写的字儿是先生家的方块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也像他。最爱说的话呀，永远是中国话，字正腔圆，落地有声，说话最松话。最爱写的字儿是先生家的方块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做人也像他。最爱做的事儿是爸爸的妈妈，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最爱做的事儿呀是爸爸的妈妈呀，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抱抱咱妈妈，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最爱做的事儿呀是抱抱咱妈妈呀，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 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为您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于内地歌手祖海，是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一首《我家在中国》，很大气磅礴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听王菲在近些年为影视作品所演唱的一些歌曲，非常值得期待。 是这样自豪的说，我家人。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指出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品味属于生命思想的同行感悟，浮现着移动中的思想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我们正在播出的《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上半时段最后也向大家预报了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一些安排。下半时段呢，我们共同来欣赏王菲在近五六年为一些影视作品演唱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它就是为2010年上映的电影《孔子》演唱的主题曲《幽兰操》。这首歌呢，不能算作是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它的旋律不复杂，但是歌词呢却很复杂，比他之前演唱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生僻很多。但是呢，王菲觉得因为这首歌呢是以孔子为题材，所以觉得自己演唱这首歌是在参与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所以呢，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去听一听这首歌中所蕴含的这种古先贤的思想和精神。 之手，子孙之仇。

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因为爱情》，来自于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同名电视剧的延续，讲述了十年之后主人公杨铮和文慧的这样的一段感情生活。十二年前，徐静蕾和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而导演张一白将旧作又翻拍成了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主演还是徐静蕾和李亚鹏。2011年电影上映之后啊，这首歌曲就被很多人所喜爱。于是2012年的时候，王菲和陈奕迅就登上了春晚舞台，再次合唱了这首歌，引起了不小的热潮。继续来听王菲的歌，我们会听到她2013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电影主题曲《致青春》。歌中呢，讲述了青春的热情与脆弱，青春过后的领悟，带着一种伤痛感。歌中给青春的特点用了六个关键词：疯了、累了、痛了、笑了、叫了、走了。形容它是人间喜剧，但是啊，青春离奇。大部分听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被它的歌词感动，再配上王菲空灵的声音，让整首歌听起来都充满着王菲的这种味道。 记得脸上天色将暗，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王菲的《致青春》，在2013年12月的时候呢，获得了第9届中国金唱片奖金曲奖，

这首歌推出三小时后，它的播放量就迅速突破了100万，打破了《小时代三》主题曲《时间煮雨》3小时25分破百万的记录。此后呢，更是保持了以50万每小时的速度暴涨，发布5小时突破了200万，9个小时突破了400万，最终24小时播放量达到了627万，远超《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平凡之路》它的这个播放记录。而这一成绩呢，也超过了其他所有电影宣传视频的播放记录，可见大家对于这首好歌的认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王菲在2015年为电影《港囧》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清风徐来》，再一次为我们展示了王菲充满魅力的嗓音。 想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2015年为电影《港囧》演唱的一首《清风徐来》，而接下来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2016年的新作，叫做《你在终点等我》。它呢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的片尾曲，也是由王菲、张亚东、姚若龙、陈小霞共同来合作的一个作品。单听这四个人的名字啊，就知道这首作品一定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北京时间19点整。